觉得秋天到了，万物的生长好像慢慢趋缓，树叶开始变化，街道的风景变得柔和。在第一场秋天雨开始下之前，我们来听这首巴海贝尔的《卡农》。 刚欣赏是巴洛克时期作曲家帕海贝尔所写的卡农，这是由雷帕的指挥英国室内管弦乐团的演奏。觉得听音乐心情真的会变好，音乐的震动和它的波长可以说真的是世界上最美又最神秘的事物之一。我们再来听另外一首，就是莫扎特为长笛跟竖琴写的协奏曲。这首曲子也常让我想到秋日的阳光，那和平跟安适的一刻。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是由普林兹担任竖笛，由契伯担任长笛，以及琳娜杰克琳娜杰克担任竖琴，木辛格指挥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 张太为长笛跟竖琴所写的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小型版，我们听到这是由齐柏担任长笛，林纳杰克担任竖琴，以及木星哥指挥维纳爱乐管弦乐团演出。再继续来听英国17世纪作曲家克拉克所写的这首丹麦王子进行曲，你听到旋律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熟悉。这个旋律好像一般听起来记得印象中都是用小号演奏，我们听到这是大键琴的演奏版本，克拉克的丹麦王子进行曲，据说当年查理王子跟戴安娜王妃的婚礼上就是使用这首曲子的。再继续来听同样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来自意大利，他是马切洛所写的双簧管协奏曲。 利17世纪作曲家马切洛的双簧管协奏曲，这个曲子听起来就像是简直就像配电影配乐一样，带着视觉跟感情的一些意象。这首曲子呢也曾经后来被巴哈改编为他的大键琴协奏曲。今天说要放一些适合秋天听的古典音乐，你觉得呢？好听吗？时间是3:25，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再继续来欣赏几位法国作曲家的作品。首先介绍德布西的印象组曲，这首曲子叫做《水的反光》。在这首音乐里面，你听到了光跟阴影的变化，甚至好像可以看到水的流动。而在这一系列的印象组曲钢琴曲集里面，德布西也不断地展现了他对和弦的探索。我们就来听钢琴大师米开兰杰里演奏德布西印象组曲当中的这段音乐。 我们听到是钢琴大师米开简·兰杰里在1971年的录音，德布西《印象组曲》当中的这段《水的反光》，用一台钢琴跟一些变化的和弦，的确就描写出在水中的光与阴影。再继续来欣赏德布西同样选自《印象组曲》当中的这首《美丽的棕发少女》。德布西的这首钢琴作品《棕发少女》选自他的印象曲集当中的第一集，这是由钢琴大师米开兰杰里的演奏。再继续来听另外一位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小品，这首曲子的标题叫做《感伤》，演奏者是普列文。 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这首钢琴小品《感伤》，这是普列文的钢琴演奏。再继续来听另外一首普列文的演奏作品，这是来自俄国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Thank you. 我们听到这是钢琴家普列文演奏俄国作曲家肖斯塔高维奇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时间是下午3:50。我今天有预告，就是一个创作歌手，然后同时他也是作家、演员。郑怡农已经来到节目现场了，我们等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就来听怡农他带来他的吉他，觉得今天好像有赚到的感觉，他为我们现场演唱，然后也会带来他的最新的单曲，以及要告诉大家他接下来的一些演出的活动。马上回来，先听到这是盖希文的这首 I Got Rhythm， 同样也是普列文的演奏，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回来。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然后也是个可爱的女孩，郑怡农已经坐在现场了。我应该算是第一次见到她本人。Hello， 怡农你好。 Hello， 大家好，光夏老师好。 今天怡农她带着她的吉他来，我本来就是只是问问说，有没有可能现场弹唱？就怡农真的很有诚意，而且今天准备了两三首曲子。 可以现场为我们演出。我觉得真的很高兴，就是看到怡农，发现呢，你真的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孩。对啊，然后就是好像从小就是因为你的父亲是郑文堂导演， 嗯， 然后你的妈妈也是很有才华女生，也是很有音乐天分的， 嗯， 所以小时候就是家里有特别要培养你的这种各种算是多元的才华吗？ 其实没有，其实我小时候有一点怎么讲，就是我爸妈唯一培养我的事情就是让我当一个乖孩子，但是那个乖也不是说各种规矩的乖，而是体贴别人，然后适时的安静， 嗯， 还有说谢谢跟对不起，就这样。对，除此之外他们基本上是放任我自己去探索这个世界，所有的我想要学习的东西都是我自动自发的跟他们说。然后因为其实我家小时候并不富有，因为我爸以前年轻的时候他在还没有开始拍片，还没有开始有自己的作品，然后还在从当副导啊，当编剧啊，干嘛，甚至是制片啊之类的，就是很辛苦的在打拼，然后还有在街头打拼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经费，就让小孩学习各种东西，对。但是我那时候想学画画，然后想要跳舞， 嗯， 他们就是很努力的去伸出钱来让我上课，这样，对，所以我从七岁开始学舞，然后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高中是中正高中舞蹈班， 学妹， 对，而且我们都是在艺德楼， 真的没错， 对， 哇，嗯，然后就哇，原来。难怪就是看到怡农在视觉表达，就是比如说像 MV 或是拍照，就你的肢体是非常从容自在的。 嗯，那个时候的学习的东西有沿用到现在，但是现在筋拉不开了，嗯，因为很久没拉它就会丢回去，这样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对，嗯，但是我一直都很喜欢跳舞，然后我也很喜欢看舞蹈的表演，然后这个东西到现在是不变的，只是因为我高中毕业以后，因为我第一点是意识到自己的条件也没有那么好，对，然后我发现我比较喜欢动脑筋，嗯，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想要写东西，然后我有梦想说我以后可以编舞啊，然后可以结合文字啊什么，开始异想天开，然后我就去考了淡江中文系。你的学妹， 你们是学妹，真的耶， 对，我也是后来才发现的，很巧的， 嗯， 然后但我淡江中文系也没念完，因为我在学校室友在弹吉他，我就拿起来弹一弹之后，我就发现好喜欢，我就开始就是想要自己写歌，然后我就用四个最基本的和弦写了第一首歌，之后我就又刚好我写的剧本《夏天的尾巴》，我爸爸想拍，然后我就跑去演了。然后我就发现，哇，学校以外的世界有很多我想要探索的事情，我就离开学校了。 嗯， 然后所以对于我没念完大学，然后我就开始表演跟演戏，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嗯，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好像听起来你说就像在一个山林长大的孩子，然后也因为父母就是对你完全的信任，所以你有机会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就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好像也没有受到说我一定要把大学念完啦，或者是反而是有很多的机会让你可以去尝试。 对，而且我那时候说我大学不念了，我爸还蛮开心的，因为他在开玩笑，他就说你帮我省学费哦。对，嗯，但是其实我因为我从小太乖了，然后我唯一的短暂的叛逆期就是从高三到大学， 嗯， 就那一段时间，反而是开始接触各种以往没有接触到的事物， 嗯， 对，那些现在我也没有那么喜欢的事物，比如说开始学喝酒， 嗯， 然后开始学打麻将这种事情，对，然后大概过了一年之后就意识到说啊，好像差不多这个东西也摸索完了，这样，对，所以就是在那一段时间结束之后，慢慢的重新找回 什么东西比较适合自己这样。 对，我会问怡农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看到他好像有时候会想到我自己以前小时候成长过程，因为就是爸妈其实很早就走在你的前面，然后可能家庭的环境就是虽然是艺术工作者，可是不是有钱人家，然后就是很努力的让小孩如果喜欢什么就让他去学，然后后来小孩就会慢慢发现是自己身上好像有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我觉得这是最幸运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各种的潜质，然后如果给他一个空间的话，你都会发现有些出其不意的地方会长出一些小花来，像一农一开始就变写编剧啊，然后或者变演员啊，这些东西好像都是你允许被探索的那个过程。 对，而且我爸妈反而是他们蛮享受看着我探索的过程。对，当然会有担心的时候，也会有想要叫我想清楚我到底想干嘛的时候，因为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对，可是当他们意识到现阶段我就应该要去彷徨的时候，他们就会放手让我彷徨，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幸运的事情。对，因为他们理解那个彷徨是一种必要的过程。对，就是如果这样的话，我才像现在我觉得我算是对自己的人生蛮负责任的，就是我去尝试什么，那失败我自己担，但是成功我就是去享受因为我做的决定而成功的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这是他们一开始懂得放手的结果。 然后怡农呢，他在演第一部电影就入围了金马奖新人配角主角，然后是最佳新人。然后在去年他的作品就是也是为你父亲的戏剧作品所写的曲子插曲也入围了金曲奖。然后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我刚刚因为台语很烂，所以 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念。 好，好，请。 它叫《Yoga 的心》， 就是玉子的心。 好，我来听这首歌，是郑盈农的创作。 生存来他吧因将是失去了记忆未记得爱人的声音就亲像故乡的残醉 这首歌是玉子的心然后是郑怡农的词曲然后这也是郑文堂导演的作品公式的迷你剧集奇迹女儿的片尾曲这首作品在去年入围了金曲奖今天可爱的女孩郑怡农就在现场然后刚刚怡农也说她也是听爱乐长大的然后我就说上次九比来的时候还有志根呢他们都是这样说好像对不对小时候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最常听的是音乐床边故事然后还有光小是冯思思然后那个尤其是睡觉前就是听音乐床边故事入睡这样那时候他们有结合很多文本就是念那些文本然后他们有出很像文库本的大小的东西会在书店都买得到金石堂什么都买得到我那时候买了超多那是我的阅读的就是开始阅读比较其实算是有一点艰涩的文字因为它很多故事其实是大人的故事对对对对然后那是开始接触大人的文字的开端这样 哇所以我觉得当初爱乐店很老我们的那个老板真的是总经理实在是太有远见了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想要做个节目就是做收音机保姆所以秋姐姐真的伴很多人长大而且我觉得看到这一代的这些新世代新生代年轻的朋友就觉得他们怎么这么令人喜爱然后充满着各种文学跟创作或者音乐的想象然后才知道原来爱乐电台音乐床边故事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对对而且因为那时候我妈在家里她就只放爱乐电台所以我刚刚听到那个就是 Jingle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很感人我现在就坐在小时候听到的电台里对 好啊那今天你要来这个你小时候听到电台里面演唱太好了 对 然后你说你要唱就是刚刚这首歌现场弹奏版 对其实玉子的心这首歌它的初始是木吉他的版本然后我大概花了半个小时把它写完因为那个时候要赶着让奇迹的女儿使用应该说先丢给他们听有这首歌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人在马来西亚表演就是文总的一个活动那我在后台然后前面是那个九天民俗记忆团他们在打鼓对很吵对那我就但是因为没有时间我就突然我那时候跟我那时候经纪人聊天然后我们想到了玉这个概念它是一个越磨越亮的东西然后它是很淳朴的所以我就有耳朵贴着吉他然后在很吵环境下把它写出来这样那我现在表演的就是那个时候的版本跟你们刚刚听到的会有蛮大的差距 好啊那我们就欢迎郑怡农的现场演唱 好为今嘛开始是 孤单的人是孤单的所在，拢无人通托你，你捧着月下做心，车帘滴滴香，喇叭声滴滴响，思慕的雨水在暗暝点点淋，你捧着月下做心，有淡薄仔无奈，但犹原期待有人通看见。为生存来拖磨，因暂时失去了记忆，袂记你爱人的声音，就亲像故乡的残水。你不变的愿望，因目地茫茫的城市，但是你捧着月下做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生存来拖磨，因暂时失去了记忆，袂记你爱人的声音，就亲像故乡的残水。你不变的愿望，因目地茫茫的城市，是你捧着月下做心，你犹原捧着月下做心。 这也太好听了吧！ 对， 我们听到就是郑怡农现场演唱，他自己词曲，演唱的这首《玉子的心》，然后是琪琪的女儿的片尾曲，也在去年入了金曲奖。我觉得怡农的声音好干净，然后整个人给我感觉就是一个好自然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就是不会看到一些或者说很自然、很纯粹，然后是。但又是勇往直前的那一种，你自己觉得你的性格里面，或你的创作的性格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部分？有没有这样组成的部分？ 我其实是一个很我自己觉得，其实我的本质是很胆小的，可是那个胆小是因为，我好像周遭有很多很多的资讯，然后这些资讯他们会。我没有办法忽略他们，所以太多的关系，我一时之间会难以辨认，我应该要在这些资讯里面怎么找到对对对自己的姿态这样。然后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慢慢的找到这个勇气，然后慢慢变成一个可以好好表达自己的人，那就是花了一点过程。可是我想反过来说，可能我会愿意去找这个过程，然后克服一些我自己心里面过不去的问题，这可能也是一种勇敢吧。现在回想起来，所以这些东西会很自然的在我的作品里面呈现。所以其实我写歌，我常会跟大家说， 我的歌不是很绝对正向或是很绝对悲伤的歌，他们都是我就真实的我走过去，然后走过去之后我就把这个走过去的路径写成我认为美的东西，这样。对，那如果让大家感觉是无惧的，那是令我很开心的事情，因为那表示我克服的东西有传达给大家，然后有带给大家勇气，这样子。 的确是这样，因为如果看到你侬的长相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然后好像就是眼神坚定，很清澈，然后音乐也是带着他的这个独特的个人魅力的，但是听你这样说，的确每个人都有那个背后的那个挣扎跟整理的那个时刻，但当你整理好了，然后就化为往前的力量，然后可以带给别人这样的感受。云侬在12月底有一个演唱会，在天母。 对，在天母体育馆， 好特别的地方。 对，是一个大家都有点不熟悉的场地。对，那这是我第一次办超过，因为我以前最大就是在 Legacy 是1000出这样，然后这一次挑战3000多人，就原本是跟大家说3000人，但后来我们发现那个场地可以装更多人，而且。因为那个成本结构的关系，就是一定要卖到这么多，所以就是目前在售票当中，然后就是我目前正在准备的一个我人生的新的里程碑。 成本结构，感觉你要用的乐手或什么整个舞台装置那些，感觉就是还蛮厉害的咯。 对对，然后因为其实3000多人是一个就是他我想要做到很好的规格，对，但是他就只能卖这么多票，对，所以这是蛮困难的一次挑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就是乐在其中。对， 很棒，我了解那过程，因为我才刚结束一场。不过我相信云侬就是在这过程中他一定又会学到很多，而且如果有这么强烈的企图的话，我觉得如果大家到现场去看云侬表演，一定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精心的制作跟设计的过程，以及他站在冥王星，站在海王星、天王星的边界往回望的那份勇气。然后我们要先休息啊，待会儿再回来，然后再继续来听云侬唱歌哦。 尽头是你回来那天，说不出口的再见，也这样跟着进入冬眠，在梦里惆怅隐没在你抹黑的眼。 欢迎回到 A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郑云侬。云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在12月21号，在这个天母体育场有场他的超过3000人的演唱会在准备当中。因为我自己刚结束一场，所以我完全理解，就是说，当你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倾尽一切的可能性，然后你在音乐的想象上，然后跟观众希望传达给观众的力量，那个东西就是不是什么几百人啊，或者是这样的场地，而是你要传达到这么远、这么多人数的一种集体的一种感受。这真的要付出很大的能量，但是那个过程也非常精彩，而且是很，老实说真的是很快乐的。因为你看到自己的这个心血，然后真的忠实的呈现出来。然后云侬这次的演出，你要聊一下你的准备，你会有很多乐手朋友一起出现吗？ 会，嗯，这些乐手他们都是。他们也有参与我这次的新专辑的，就是编曲制作这样。对，然后他们都是新一代的，就都年纪几乎都比我小。 嗯， 开始被大家注意到的新的制作人这样子。然后，使用的乐器也很独特，就比如说我们会有现场会有电子配器，会有NPC 就是一格一格，然后里面会有很多音色，然后会做一些电脑才能做的动态。 嗯， 那可是同时也会有真实乐器，比如说 saxophone 之类的。对，那其实，我一直以来办表演，除了希望让大家感受到整个表演的壮阔，或者是整个表演想要传递的讯息的深度之余，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年轻的乐手们他们在台上的风采。因为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如果我有办法可以慢慢慢慢的茁壮，其实也是我就像一个大平台，然后这个平台上面的这些人他们也跟着被看见，然后他们也找到自己的可以发光的路径，然后他们总有一天也会变成一个平台，然后再影响后面的人。我很有一点享受这个过程，所以这次的演唱会其实是带着很多很多的使命在我的心里。对，这样讲起来有一点点小小的，就是害羞，但是确实是这样。包括我想要传递给大家希望，或者是想要跟大家一起去探寻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这么有一点点抽象的议题这样，然后我想要整个演唱会都是在讲这件事情，那也希望可以把大家心里面，每个人心里面都有那个空空的那一个部分，对，不一定在日常生活之中可以有被填满的被填补的机会，那我希望在这场演唱会可以尽量做到把那些空间填满这样。对，然后在此同时我也希望可以带着我的整个团队一起前进，这所有的年轻的音乐人们他们可以在这之中找到他们的就是可以表现自己的方式，以及被更多人看见，然后他们之后可以有更好的机会。这是全部的使命都包含在这次演唱会里面，这样。 对，你这次演唱会叫做《给天王星》，因为你的作品好像都跟这些远系行星有关系，从海王星、冥王星到给天王星。 嗯， 那你要聊一下，就说天王星，你节目之前你有说它好像是代表一个群体的意志，对不对？ 对， 还有变革的这些力量。 对对对对，因为海王星是最早期的我的自我表述，然后天王星是过了一个人生阶段之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自我表述，那个是当然是那一阵子的觉得自己有了这样的经历而写成的专辑。然后到了给天王星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自我表述完了，那我现在想要讲的事情是更大的，那个事情是我观察到我身边的人，然后再更展开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世界上的人，大家共同的感受。 嗯， 对，那个东西是其实它的本质是孤独，但可是也是希望，然后我想要在每一首歌里面都传递这件事，所以这张新的专辑会在那个演唱会上面呈现。所以演唱会叫给天王星，专辑也叫给天王星，它是一体的。然后它整体在讲的是生命，是生活，是甚至是生死这样。对， 大家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到在12月21号参加这场给天王星的郑怡农的这场演出，相信一定非常精彩的。然后就像他说，他的音乐常常会跟不同的音乐人合作，年轻的音乐人。下面这首就是跟着演唱会释出的这个最新单曲，里面就是一位 rap 歌手叫做陈贤静，你要介绍一下这首歌。 对，这首歌叫做《给阿罗喝的尾田》，它就是街上的路雨下不停。然后它是其实最早我有在 Street Voice 上面发表过，那中间有一大段空间，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要找一个人来 fit。后来我在因为陈贤静是一个他现在还是政大的学生，然后准备要大四这样，然后他是政大的黑音社，就是专门在研究黑人音乐的一个社团。对，然后开始在网络上 的社团我觉得不错。 对啊，然后他开始在网络上发表作品之后，开始被大家疯传，因为大家发现这是什么东西，怎么那么厉害这样。刚好被我听到，所以我就 很就自己跑去找他，我就跟他说：“哎、不知道你知道我是谁，但是我想要跟你合作。”然后他就回我注英文，他就说：“哦，当然知道啊。”这样对，然后我们就开启了一个，其实也是跨世代的对话，因为我跟他差了快一轮，对，差11岁。那可是他很独，他也是一个独特的小孩，因为他的歌词的思考方式有他自己独特的逻辑，然后那个也跟他跟这个世界相处方式有关。他是一个飘飘然的，目前还对于大人的世界还感到有一点畏惧的一个状态。对，那那样子的东西很吸引我，就是我觉得这个碰撞的火花是很独特的，所以我就很高兴的跟他合作这首歌。那我们也会在现场，就是让大家听到第一次就跟这个专辑一样的版本，这样。嗯，对对对对， 好棒！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就是郑怡农跟陈贤庆他们的合作。好听，好，这个 接子落雨，落不停。我的台语很不好，虽然我正勇敢在我演唱会现唱过《雄心魔》哎这首歌，但是我台语还是不好。但是那首歌据说在现场诠释，大家也都挺喜欢的。然后这首银龙跟陈贤进的合作也会在这次演唱会。我就说贤进现在是还你说还是政大大四的学生， 嗯嗯，对。 而且我们看到那个 MV， 我刚有转贴，就是竟然是他跟他的同学们一起拍的。 对，因为我就是我觉得他胆子是蛮大的。我想说，不然都已经这样合作了，那我就看看他的观点可以搞出什么东西。所以我就问他要不要拍，然后他竟然就一不到半天就回我说可以这样。 哇！ 然后他就去组了一个团队，然后这些全部都是政大广电或是广告系的学生，或是刚毕业的那种。然后还有帮我化妆的是政大英文系，就是对大家都做很多事情， 好厉害。 对啊，然后那个过程完全可以感受到大家的怎么讲。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小小的分子，可是那个从镜头他们做的东西带到镜头里面就变成大大的东西，这样就是整个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很完整的 MV， 然后包括动画什么的，你可以感觉到那个世界是很广阔的，对啊，这是也让我蛮感动的一件事情。对， 因为你真的拍得很好欸。 对啊，对啊。 然后你就很难想到说，我以前大学时候我很难想象，就是我真的要去执行一个 MV 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这些年轻孩子们他们掌握工具，因为工具是容易取得的，所以他们可能从小要生活在这个视觉世界里面，然后那个想象力好像真的那个心很宽广哎，我觉得每次想到都觉得好感动哦。 嗯，而且他们一开始说要用动画的时候，我也是就带着既期待，可是又怎么讲，就觉得啊，他们如果做不好，我就笑他们。对，结果没想到那动画质感超好，我吓坏了。我想说，哇，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厉害，就他们也会一些我完全不会的东西。对， 很棒哦。所以贤进这次也会在你12月21号的这场给天王星演唱会上，他也会出现。然后 对，然后其实我们之前那个本来一直在想说，是不是要隐藏他是嘉宾的讯息，但是后来大家根本就都会猜到。所以也没什么对，但是他一直自己开玩笑说他要在台上吹纸笛，不然如果我真的到时候有吹纸笛的桥段，就大家看着办。 对啊，因为我们刚刚就讨论他的声音跟他的那个节奏是多好入味，而且很独特。 对，而且其实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啊，他的那个身体的 groove 是一个从小到大听黑人音乐训练出来的东西，所以它很贴，然后有一点 lay back，对，然后那个东西是我以前也不会的，因为以前的唱歌方法就是正拍， 对对 对，所以我其实跟他学习了蛮多的，在录音的过程，因为我们两个在同一天录，然后我看着他，包括他在录音的时候他身体的律动，我就开始学他身体的律动，然后很自然的真的会影响我唱歌耶。很有趣 哎，所以黑音社果然是很重要的。 对， 音乐就是 很厉害的一个社， 从身体带动声音很重要。然后我们之前有讨论到说，你跟不同的音乐人，除了年轻一代的，然后还有一些不同的音乐人的合作，像之前有这首叫做《冬眠》，然后就是张悬帮你做配唱制作人的，然后张悬你给他的合作是如何的？ 那个时候，其实我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之中，把我当前的处境，就是我卡住的东西跟他分享，所以他非常 nice， 他就自己说，那我帮你这样。对，所以这首歌的配唱，他那时候做了一件有点困难的事情，就是他把麦克风架得很远。因为我平常唱歌都是会贴麦克风贴很近，然后用唇齿音来表达情绪，可是他觉得这首歌是很辽阔，那个悲伤是很辽阔的，然后它是很巨大的，所以他就把麦克风架很远，所以我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把我声音传过去，才能把我的情绪传过去。那在那个唱歌的过程之中，已经不只是全身的力气，你是觉得你身心都在出力，就是真的唱到后面会有一种 那个精疲力尽的感觉，可是那个就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他非常厉害的地方。 嗯，所以安普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制作人。 嗯， 然后在去年去跟他小巨蛋演出，也觉得哇，他真的是很有想法，然后企图很强烈，而且他也都执行也非常完美。 嗯， 然后上次就是帮你做这个配唱制作，然后今天刚好一农你带吉他，你说你也要唱这首歌，就是他当配唱制作人这首歌。 这首歌叫《冬眠》，然后它其实是它也是木吉他先诞生的作品，因为在他收录的那张专辑《Pluto》里面，大概有80%的歌是我先用电脑编曲编完，才把歌词写进去，因为我想要尝试看看这样，我用听音乐来有一个画面，然后我再写歌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但是这首歌它。在那个时期比较独特，它是一个很迅速的情绪宣泄，就我那一天的心情就是荡到谷底，然后我就吉他拿起来半个小时啪就把它喷出来，然后喷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哎，我好像走过去了一点点，对，所以后来我每一次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走过去的过程，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你的现场演唱咯。 好的， 欢迎怡农现场演出。 你笑的时候我也跟着笑了，接着摆在那笑眼枯萎的瞬间，分享一本书，共听一首歌，你的话语始终督促着我理解人间的惆怅，隐没在你墨黑的眼。我愿用沉默为你守护纯粹，纯粹是充满孤独感的字眼，孤独感填满了世界，也浑然不觉。你转身准备走了，我的灵魂将进入冬眠，深深长长，尽头是你还来那天。不出口的再见，也这样跟着进入冬眠，在梦里面，你一直在那边。惆怅隐没在你墨黑的眼，我愿用沉默为你守护纯粹，纯粹是充满孤独感的字眼，孤独感填满了世界，也浑然不觉。你转身准备走了，我的灵魂将进入冬眠，深深长长，尽头是你回来那天。 说不出口的再见，也这样跟着进入冬眠，在梦里面一直在那边，一直在那边，一直在 掉眼泪了啊！这首《冬眠》是郑怡农的现场演唱，然后自己弹奏吉他。嗯，我不知道大家听感觉怎么样，就是听到后面真的就觉得心碎了。然后你说那人生谷底， 对， 可以透露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那是一个，因为我想大家应该多多少都知道，就是2017年左右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算是发生了一个蛮剧烈的改变，就是因为我本来在一段婚姻关系里，然后但是我发现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下去，所以我就结束了这段婚姻关系。然后那个结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就跟大家说，因为我喜欢女生这样，对，可是其实那个过程是很孤寂的，因为你在还没有办法告诉身边的人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往最里面去，往自己的最里面去。然后那个时候总觉得身边的人我没有办法再跟他们讲更多，但是我没有办法再保持那个纯粹了，因为我一直都就是那是一个前所未有复杂的局面，对。然后在那个复杂的局面里面写出这样子的歌，我想要得到那个纯粹，可是那个纯粹是很孤寂的，因为就是没有人理解这样。 对对对对。所以歌才会这么有力量，红在最深的黑暗之处，然后歌就像是一个抚慰的，或是像是一个明亮的唯一的光源一样。郑怡农在12月21号在台北天母体育馆有他的演唱会，给天王星演唱会，然后现在已经开卖，大家可以赶快上去看看。然后怡农已经准备好他的音乐、他的生命跟他的音乐好朋友们在现场等着大家。祝福你这次演唱会成功顺利开心， 谢谢， 做音乐继续开心。 谢 谢怡农今天来，谢谢你， 谢谢，拜拜， 拜拜。 用最深最轻柔的盼望，种下我最诚挚的目光，当你问该相信些什么，不如相信我跟你一样，害怕听我说话，不停说话，那是寂寞，那是长。